带你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大家好，我是濮存昕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，卖力推脚，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男婚女嫁要相亲，对面相看不认真，走马观花没注意，事到如今成趣闻。各位看官，今天咱们给大家伙说一说成语走马观花。它是呢唐朝的孟郊诗句里的成语，可是呢关于这成语的故事啊，它不是孟郊本人的，有很多有趣的典故啊，旧文都反映了这个成语。今天给您说这一段是最逗的，也是讽刺性最高最辛辣的。话说在古代有这么一个青年的小伙子叫桂良，长得叫一表人才，而且呢还家臣人职，小有产业。只是呢有一个小毛病，走起路来啊一瘸一拐的，他不中看。有个姑娘叫叶青，生得十分的水灵，只是胎里边啊带了个毛病，嘴角略微的有一个豁口，说话的时候啊四处漏风，影响美观。两个人的家长经常去求媒婆刘巧嘴找对象，一个是想找一个窈窕女子，一个要想寻觅一方如意的郎君。那么这个刘巧嘴媒婆啊倒是想把这二人撮合在一块，但双方都有明显的缺陷呢，让这刘巧嘴媒婆是大伤脑筋。说这一天桂良又来到媒婆刘巧嘴的家中。 老婶儿，上人家月清姑娘家看了没有啊？ 你要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咱说话的时候也别跟这站悠，行不行？您跟这乱站，您看我这脖子跟着您这晃悠。哎，这个俗话说得好，叫媒婆的嘴。媒婆的腿。 上面靠媒婆嘴，底下靠媒婆腿。 对。我哪能说没见？他们家我都去过6回了，不单这孩子我见过了，他爸爸他妈妈都见过了。 那人家的态度怎么样啊？成不成啊？ 不成啊。 怎么 不成啊？你瞅你这样人能成吗？ 怎么不是，我不就腿上有点残疾吗？ 这是有点吗？这 我其他地方一表人才，这什么活不耽误，对不对啊？我出10两银子，您帮我把这事儿，您往原件里说。 哎呀，10两银子，这原件里说嘛，这事儿啊太难，我只能是试试，你知道吧？他关键问题不在于这，他你想想，你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而你一相亲，一条腿长一条腿 看人家就看出来了。 没那个事儿，那看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，那卖裤子就告诉我。 卖裤子告你，你还买裤子呀？行，那像我那好心，咱俩不要老说这个好不好、啊、 不是，问题是我这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这个能不能看不出来啊？ 哎呀，要看不 就我在家15两， 那看不出来啊，倒不是说因为多少钱看不出来，反正这你这事儿嘛，也得他肯定是有办法。 嗯，有那就好办了。 他这个，他，我说这这样， 嗯， 相亲的时候啊， 嗯， 我教你出个主意， 真不 是吧？你呀、啊，骑马，哎，你除非那马也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 那不能， 哎。那马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那丁长的就告诉你了。 对对对对对。 哎，丁长告诉你，你还 丁 长 啊？对啊， 是不是？ 对， 你这样，你骑个马，嗯、你看你这个、你骑马，你就不用走道了，你骑的马上威风凛凛， 煞气腾腾， 煞气腾腾， 嗯， 是不是？你这脚上的这点小缺点，谁还能看出来呀、 啊？哎呦，有道理啊， 对不对？ 嗯，这太高了。 高不高？不高， 实在是 一米六四。 哎、嗯，行了行了行了， 啊， 这15也甭15了，20两，20两银子， 再多给我20两。 您这主意就值20两， 那我可就 抬黑了，不是，您就笑纳了。 这什么话？这 笑纳了。哎， 我可不是为这钱啊。 您慢走， 为你们这事儿能成啊？ 对对对， 我说我这腿都快跑断了，你知道吗？ 知道知道。 我这上面是媒婆的嘴，下边是媒婆的腿。 您买两双鞋穿， 哎， 买口茶喝。 媒婆的嘴，说书的腿嘛。 嗯。 说说腿快，你知道吗？ 我不不，您就 嘴也快、啊， 您赶紧忙这事儿去吧。 好嘞，好嘞。 说相亲可就相亲了。当天下午，桂良就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了叶青姑娘的家。姑娘从窗户眼往外看，刘巧嘴儿走进她的门啊，叶青不住大喜，可是呢又有点担心，说自己怎么见人家呀？ 婶儿， 婶儿， 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婶儿， 哎， 这小伙子不错啊，来，婶儿你说啥？ 我干嘛？我 说啥？ 我说啥？ 这 说啥是个什么玩意儿？ 你看我手上这个啥？你说点啥？这是今年最新的啥？最新的。 行了，慢着点，等会儿啊。 嗯。 哎呦，我听你说话我都累得慌。这姑娘，你说这玩意儿，我们长多好是吧？长得跟那葱似的，哎，水葱，招人喜欢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那小伙子可也喜欢你，你知道吧？ 婶儿。 哎。 你这人分分上下都好。我没办法，我就是分分上下都好嘛。你不觉得我？ 你说你浑身上下都不错，是不是？ 对，粉儿，你这是。 我是婶儿，不是粉儿。哎呀， 好，婶儿。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。 我觉得我就是嘴上的一个泼粉不好。 你还真知道。你要是这火嘴好啊，你恨不得得嫁皇上。 是啊，要不然我早被皇上召到宫里去了，是吧，粉儿？ 我跟你说呀，你像你这个口齿啊，就是少说这话、知道吧？什么皇上啊，什么夫人啊。 嗯，好嘞，那反正你要给我出个主意啊。你看小伙子都到了，他要想看我该咋办啊？啊，哎呀，快给我出个主意啊！你说他 行了，我想招呢，我这想招呢。 他骑着马在门前转悠，他。他不叫我还不说话、 啊、行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呀倒是真有个主意。 真的？ 哎， 啥主意啊？ 他不是要相亲吗？要看你吗？ 他不看我妈，看看我。 我知道你呀、你瞧瞧这嘴不利了，还老爱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，你站在门口， 哎， 你手上啊， 拿这种，你说， 你手上啊拿这么一朵牡丹花， 牡丹花。 你就伪装啊，假装跟着闻这花似的，你知道吗？ 嗯， 这也显得你这个爱好啊高雅，这不是也就一挡着，他不就看不见你这嘴了吗？他看不见你这嘴了，他就知道你这人不是，哎，有这么一小豁口。 粉儿，你真这样的神粉儿啊？我拿出我 我赚的私房钱，我给你出20两白银，20两，你别客气啊，千万别付，别客气，就凭你这个主意，前途良缘，我这就去纹发，我这就去纹发。 行了，凡品纹啊，非凡的什么凡着，纹凡凡就凡，凡就纹凡非凡。 凡，你说啥？ 你应该听得利落才对呢。 你说还不口齿不清？ 行，走吧。 大街之上，叶青家的门口，亲戚朋友婶子大娘都陪着叶青在相女婿。在鼓乐声中，桂良骑了一匹高头大马，逐渐走向叶青家的门口。叶青突然间举起牡丹花遮住了嘴，桂良骑马过来，他大大方方的向对方点了个头，表示自己十分的满意。叶青也是嫣然一笑，脸上出现了一片绯红，是桂良由衷的赞叹不已。 哎呦， 叶青先说话。 这个小嫂子真好看啊，要割愁有割愁，要盘面有盘面，你看他的那双眼睛就快发发了。这真是命好。我命好。 行了，姑娘，骑马过来了，赶紧拿着花挡着点儿。桂良，别乐了，这姑娘喜欢吗？ 不喜欢。不喜欢，那能怎么可能呢？你看乐这样，能是不喜欢？ 满意是吧？ 特别满意。 行是吧？ 那可不嘛。 行，快走吧，有 回 头看出来了。 你看他的眼睛跟 行了，走吧。 他的眼睛跟会说话似的。 是，眼睛是跟会说话似的。那嘴也跟会说话似的。 哎，怎么又？那我走了。 这姑娘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嘴不好啊。 没，哎呀，我过来调就好了， 是吧？ 调， 那调就得过来嘛。行吧，走吧。姑娘，这小伙子你还满意是吧？ 满意。 能喜欢是吧？ 喜欢。 好嘞，那咱就琢磨着可得办事儿啊。 待到8月15是一个黄道的吉日，这对夫妻进行了婚庆大典，少不得吹吹打打，热闹非凡。亲戚朋友要前来祝贺，待把亲友送走，天色已近半夜。桂良家的洞房新室只有夫妻二人，桂良端起红灯，他要撩起新娘的盖头。 想起了你的盖头了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眼。哎呀，娘子啊，这几个月等得我好苦啊，度日如年，到了今天，我要掀起美人的头盖啊，掀起美人的盖头，使我在洞房当中看一看我的妻子是如何的美丽动人啊。 我们终成是在和亲里就算事业夫妻百日恩了，郎君，我死心塌地的跟定你了。 你看，让你别喝酒，敬酒时候喝那么多酒，你看你说话舌头都短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我揭盖头了。哎，你怎么豁嘴子呀？ 你才去啊！ 废话， 迟啊！ 哎，什么迟了？ 已经宽过啊，该废话先去了。 这 咱们对不起夫妻啊！ 这 你怎么能后悔呢？ 这以后怎么沟通交流啊？这 那可没这样的，我找媒婆理论去。摔死我了！ 相亲的时候，你亲眼看见的，你还说喜欢吗？你为啥会被别人呢？ 我当时是说了，我是看你这眼睛就跟会说话似的，你这嘴可不会说话呀！你这，我相亲的时候我那叫骑马观花，我没看仔细。 你一瘸一拐的，你是个跛子。 我是个什么？ 跛子。你跛子，我说你为啥骑马呀？原来是 我干嘛？我为啥什么？ 骑马。我说你为啥要出去打翻发？ 你再来。 哎呦喂，你说这我能不找没活的？这你说什么？这听着太费劲了。我天天跟你说话跟打灯谜似的。 你骗我。 我什么你？ 骗。 哦，我骗你了。 就是骗子。 哎呀，你躲着点这字眼儿行不行啊？我是个骗子，我看骗子，我怎么骗子了？我没骗你。我就当时我是骑马，我对啊，我本来我不缺，我骑马，我看你看的入神了，我看的入神了，我那个把腿摔瘸了。 我也是一样的，我一听说你把腿摔折了， 哎， 我就把嘴巴给哭瘪了。哭瘪了， 撒谎都 是 被盗 的。 从此啊，走马观花的桂良和文花相亲的叶青成了美满的一对了。走马观花呢，本来是唐朝诗人孟郊46岁金榜得中之后跨马游街的场景，可是呢，到了民间这成语怎么就变了味儿了呢？不过呀，这味道虽然小变，意思啊没有变化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自强不息，志气高，流传千古大英豪，过人之处皆敬仰，代代流传好情操。列位，中国在南北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少年名叫姜泌，此人呢自幼就聪明好学，自强不息的成语故事呢就是跟他有关。这个姜泌的家庭啊是一贫如洗，既没有上过学就读的机会啊，白天呢也没有在家学习的时间，因为啊他还得帮着家里头人干活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但是这个姜泌呢并没有因此丧失了他求学的决心，他觉着现在还年轻，精力也充沛，只要有学习的决心，总能够挤出时间来读书。在晚上皓月在天，周围一片明亮如洗，姜泌呢从梯子上到房上坐下来读书，但是房上冷风吹来，树叶飘零，姜泌感到寒风侵人，于是呢蒙上了一副棉被，口中还念念有词。 天晴见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 庆儿，快下来不，天这么冷，风这么大，你疯了。 娘亲，天虽然寒冷，可月亮皎洁明亮，我要战胜寒冷，趁月读书的才是啊。您快回屋去吧，天确实很冷，我年轻没有事的。 孩子，我跟你爹商量过了，就是几顿不吃饭也要省下银子给你买点灯油。哎呦喂，绝不能把我们家孩子给冻坏了，我这当妈的心里不好受啊。 哎呀，娘亲您不必难过，咱家确实困难，买不起灯油。哎，你看这月亮就是专门照顾咱穷家子弟的，风嘛那是考验咱有没有读书的决心，如果没有这个读书的决心呢，灯油蜡烛全没有用。回去吧妈妈，月亮照顾咱穷家的孩子，我怎能辜负了月亮的恩惠，我等月亮西沉我才回去打睡觉呢。 哎，穷人的孩子学习呀、啊，太苦了。 不苦，妈妈，学习就是要锻炼坚强的意志，将来干大事业不但要精深学问，更重要的就是有坚强的意志。 在黑黝黝的房间之内，姜泌披衣坐在炕上，默默地在背诵诗文。 神农氏末，皇帝尧舜始作，通其变，贬民不倦， 神而化之，变民宜之，一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 孩子呀，你扛了一天的石头太累了，快去睡吧啊，天亮了还得起来去扛石头呢，这月亮没有了那是老天呐，可怜你，想让你休息一会儿。 哎妈、啊、 哎， 不不，我一定要把周易的戏词背诵会了才可以休息，您睡吧啊。穷则思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只有想通了才能坚持不懈地干下去。 突然之间窗户格子亮了起来，似有灯光外照之下，屋里也渐渐地明亮起来。 这怎么回事？窗户亮起来，难道老天念我穷家没有灯光，特地来照顾我的吗？ 孩子呀，这外头啊下雪啦！ 江灭闻声赶紧起来推门外看，但见雪花飘舞，院落已成皎白一片，墙上、树上、房顶上更是洁白一片。 谢天谢地，哎呀，只有穷人才知道这瑞雪有多么金贵，不光来年丰收在望，我求知者也可以借雪读书。前朝有个孙康，就是借雪的微光读书的，这借雪读书何能孙康独享啊？妈妈你睡吧，我撕破窗纸借雪读书，绝不辜负天意。 哎，真是穷人的孩子天将就啊。孩子呀，你撕破窗户不冷吗？ 天底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啊，受冷是小，借雪读书是大呀。 江密拿起书对着窗孔静心静意地读起了书，窗外的雪却是越下越大。江密踏着雪路到一大户人家门前，他犹豫地敲了几下房门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像个员外似的主人开门了。 年轻人，我们这儿没有剩饭给你，再见。 我不是要饭的，我认识您。 你是？ 您是吴员外吧？ 啊，是是是。 小生有礼， 免礼免礼，老生我 不这么说，不这么说、 啊、是 我自是想叫小生。 免 礼，您是饱学之士。 您，我假装跟你客气。 啊，我知道您家里藏书万卷。 嗯， 我呀，我姓江。 哦， 我叫江密。 哦哦，你就是那个借阅读书的后生。 哎、啊、对对对。 哎呀，能够见到你真是三生有幸、啊、 哎呀，您千万别客气，我家呀一贫如洗，朋友的书我都借完了，可是呢还是少不到我想要的书。我呀是个青年，身强力壮的，打扫家事做饭我什么都行，但是呢您能不能让我随便看看书，一日三餐我填饱肚子就行， 还是吃饭？ 不不不，我呀在您这儿当一个小工，给您干活，然后能看书。 好好好好， 别的不提，行不行？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能认识到你这个求学之士我非常高兴，就在这里替我管理我的书吧，好好管理，一日三餐、嗯、当然没有问题，晚上要读困了还给你来顿加餐。 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。 你家里父母什么的有什么困难啊，我都理应资助，我不会让老父母过太艰难的日子。如果你学业有成啊，我可以向官府朝廷举荐于你吗？ 哎呦，恩公，您是我是您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、啊、 哎呀，年轻人你等一等。 不是，怎么说，您是我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，不是您是 来呀、啊、将他轰了出去。 不是，我 是您是我的再造父母啊。 起了吧，从此以后 轰不轰了老爷？ 不用轰了，年轻人 就愿意当个大辈。 我求你个事儿，从此以后咱们只以兄弟相称，就不要互相的认亲了。 几年下来，在吴员外家学习，已使江密变成了一个学贯中华的大学者。经过推荐，他先后做了中郎参军、国子监助教等职，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江密当了官之后，仍然保持自己艰难时的优良品行，关心百姓的疾苦，曾把招募来护卫和 照顾他的下人都打发回家种地就业，对那些不愿回家的人也是百般的照顾，用自己的奉心给下人看病，他的品行受到当时人们的亲敬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Shine. 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